無税 わざ Excellent. Hello.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哎，今日 咩？系今日 做乜啫？ 仲未讲嘢， 系等佢讲我哋。 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WhatsApp channel。 WhatsApp， 因为有时讲 WhatsApp channel。 系啊，有个朋诶，有一个听众串你啊 ，YY 嘅 WhatsApp channel 啊。 今集我哋好容易俾人串，我哋嘅发音将会成为笑点之人。 即系快译通都唔识读啦，嗰啲 intern 嗰啲啊， 我会俾呢个 Google 读出嚟咯。即系嗰啲唔识读，即刻会跳咗喺嗰度。 杨 怡 个对白要讲噶， 哦系啊系啊，记得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哋嘅 IG 啊。 系，跟住自我介绍。 系，我哋而家有趣嘅，不过冇乜 update 啫。 趣嘅话，大家记得留言啊，唔系就系睇先得噶。YY 问你哋，你都唔答佢， 有问过嘢咩？ 系啊， 有啊。 因为昨日我就不如试翻行去留下言，即系去 开下 post 咯。我 系 YY， 我系杨怡， 我系阿牛。你睇我成日都要赶进度，你讲埋你句嘢先讲其他嘢。 系啊，你而家好似 do 姐啊， 快啲，快啲，快啲啊！ 跟住咧，如果大家有空啦，或者有使用呢个翠翠，即系个咩 Fresh 系嘛？ 系 Fresh 啊， 系因为有啲人叫翠， 台湾叫翠啊， 系啊，有啲人就话咖啡个啡就容易啲发音啊，系、哦、啊 ，Fresh。 咁跟住咧，我哋喺嗰度其实开咗个 account 嘅， 咁咁窒嘅嚟噶， 因为可以同大家互动啊，可以同大家互动。 哇，笑鸠人，屌你！ 你先头先讲， 同埋咧，啲人问有咩 podcast 推介嘅时候，可以用翻个 account。留言 系啦，咁嗰度咧，我哋会不定期咁尽量啦。我都因为嗰日咧谂住揿入去，啊，不如开下啲 post 啦。因为第一个咧就阿杨怡开咗啦，所以下一个系牛牛噶啦，姐姐系啦。 哦，我好似未登入， 得闲去开嚟睇下有冇人留言啫。咁我就开咗即系写咗段嘢嘅，咁但系好似未有人回应。 有啊，有三个回应咗你噶。 系咯，唔系好多，暂时、我想搜集下睇下大家。 咁 广 大听众帮下佢咯。 系啦，咁大家冇所谓啦。但系 I G 而家都活跃， 有啲人话边咩系趣，咩系 fresh， 有啲人唔系好知嘅， 系啦，唔紧要噶，你喺 I G 有人用嚟，即系睇下 Facebook 你都可以留言嘅，但系我哋好少使用， 冇乜人睇嘅， 得六十几个人 follow 嘅，唔使 follow 得嘅， 因 为 Facebook 就 我本人都好似冇 follow， 系我都冇，因为 Facebook 咧就冇咁多活跃嘅用户喺嗰边， 只不过系因为都系 post 就一齐 post 啫，系啦， 同埋就系啦，我哋 YouTube 咧有晒所有集数噶啦， 冇错，大家可以喺 YouTube 收听， 冇错， 但系你都可以继续用 Apple。Podcast 噶，因为我哋嗰个排名度非常之低，所以大家梗系踊跃支持。 我以为你话非常之高，大家继续支持。 唔系啦，其实 可惜啊， 排名咧都有廿几嘅， 排名系分先头嘅， 系唔系不分先头？ 系分先头。 我哋曾经都系喺头几位嘅， 冇所谓啦 ，keep 住啦，系啊， 系啦，因为太少更新，我哋好难同人哋竞争嘅。 好啦，而家更新咯， 系啦， 系啦。 今集讲咩话？ 今集系我唔知系咪你要。那个名字是不是真的 这样 啊？是 啊，今集就 是 我们所喜爱的鬼婆。 鬼婆 是啊。 鬼婆是什么来 的？鬼婆就是我想说广东以北一带，不是在亚洲以北一带。总之不是亚洲人，我们都当鬼婆来计。 外国人。 无论你是西班牙、 西方人、 意大利还是什么，我们都当你是鬼婆。 但是澳洲好像是算是亚洲的，听说。 我唔识啊，我唔当，总之 系唔系黄种人 嗰啲啦，妖啊唔系噶，我讲法国话， 法 语，法 国话 系啊， 法文系嘛， 啊啊、 又唔可以咁讲， 法国 总之亚洲人啦， 亚洲以北一带， 总之我哋话佢系鬼婆，鬼婆啦 吓。 系， 即系听啦，咁上地理堂咩而家？ 系啦， 最终上地理堂。 唔系，其实大家对于欧美或者一啲鬼婆嘅明星咧， 欧洲啊， 欧美明星啊， 我喺度谂咩？大家对欧美嘅咸片点解唔好？ 定系亚洲咸片啊？日本嘅咸片多啲咧 ？Sorry 啊，呢个百分之 唔知 啱飞机，我冇人知，收翻先。 你大家中唔中意啲外国明星？因为啲人咧唔睇西片噶。 有啲人都淨係睇西片嘅。 我唔係，我發現有啲係冇接觸喎，邊個 因為而家通常中意韓星嘅。 係啦，即係譬如日本啦。 唔係嘅，我由以前開始就中意。 点解我中意睇戏啦，我唔理佢系咩，唔理佢系咩西片定系唐片定系韩片， 定系台湾片、日本片、韩国片， 觉得有兴趣就睇咯。咁但系同埋我好白啦，我再讲一次，我真系好白。所以我除咗香港 的，所以好多人期待紧你嗰个国线嚟。 国线嚟，国线， 借 Google 先啦。 我谂你 即系除咗香港嘅娱乐圈嘅 gossip 啦，台湾娱乐圈嘅 gossip 我又会睇啦。咁我唯一系麻麻的韩国嗰啲啫。即系麻麻地嘅， 我都有 gossip 嘅， 但 系 我冇乜，系啦，冇乜理佢嘅。咁跟住欧美 gossip 咧，我都多嘅，我都会留意睇 嘅。欧美嘅男 同女我都中意嘅。 其实系啦，下一集我就系讲鬼佬噶啦， 讲鬼婆 更加兴奋嘅。点 解唔讲鬼佬咧？因为讲鬼婆、鬼佬都讲啦。 讲嘅，唔系，但系我想话咧，以前咧细个睇啲即系叫做荷里活电影啊，或者鬼佬片啦、西片嘅时候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开头觉得咧，其实认唔到噶。 咁我又冇， 我冇呢个感觉 的，我有、啊，同埋我个同学都唔识认噶。 点啊？你哋啊？ 呢套戏边个打边个？ 唔系你嗰只嗱，其实咧，我以前都有试过睇晒片咧，听到条女问：嗰人唔系死咗啦咩？喂，嗰黑鬼嚟个头先，你老尾。 唔系，咪住先嗱，我同你哋完全唔同嘅，因为我系咁嘅，我好中意嗰个明星或者演员咧， 系 我就会狂睇佢做过啲咩戏，而去睇佢嘅戏嘅，所以我系绝对知道系边个先睇噶。 呢、 个 系我会研究嘅时候先至睇。 会转移，我意思系你普通未中意呢个， 就咁去睇套戏。 例如嗱，嗰阵时候最记得。 即系好似鬼佬分唔到亚洲人一样， 类似 系啊， 系啊，一样 啦。佢意思佢讲翻呢样嘢， 我都有分唔到 佢 啦。 即 系 佢有面盲症， 我佢唔系面盲症， 但系啲鬼佬都觉得我哋亚洲人好难分。 系啊， 话事话 系啊， 同埋睇唔到我哋亚洲人年纪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啊， 唔识、 啊啊，因为我曾经俾人话系十六岁啊嘛。 哇，就好开心啦，系咪？即系我觉得譬如以前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啦，我想讲少少系啦。 讲 得好慢，22世纪杀人网络做的时候咧、嗯，当时是我中学的时候啦。 Matrix 咧，咁呢套 而家都仲有 Matrix 噶， 四好难睇，飞系。 咁当时咧，我就同同学讲啦，喂，我去睇呢套戏啊， 我系睇紧咩嚟噶？ 跟住边个嚟啦？头先系，但系其实咧，嗰套戏当时好 hit 嘅，咁咧 有啲人唔睇西片， 系啊，跟住佢就话吓，即系。呢、這个因为咧，仲有呢个苹果日报发达啦，咁我哋就当时咧，我就喺苹果日报嗰度咧吸收 美嘅专栏， 呢啲佢有几两版定三版咧，系 通常香港先嘅， 美嗰几版， 通常去到 C10几定系就系欧美嘅咯， 系啦系啦， 因为佢后面有两版咧讲荷里活新闻，跟住就讲啲戏嘅嘛，有啲，跟住我成日喺嗰度吸收咗嗰啲明星嗰啲名啦，同埋嗰啲资讯喺嗰度咯，哦，靓老汤， 即系 Tom Cruise， 系以前咧 汤告老师， 系咪因为系苹果日报作呢啲名先嘅咧？ 我唔知道其实， 系啊，佢哋 亦都可能系佢哋问电影公司攞噶嘛个名，因为你电影公司海报都系呢啲名，都系译名，都系一样噶。 唔系我讲靓老汤呢啲名啊， 靓老汤就应该佢自己作嘅， 系啦。 不过唯系嗰个 肥公， 即系佢嗰阵时嗰啲作者，即系嗰个写嗰个荷里活嗰个专栏嗰啲人咧，佢哋会用一啲 生动啲咯， 或者贴近啲。 因为可能 系 啊，就系、是、Julia Roberts， 但好中意佢个口。 等佢哋咧，我即系好多人可能大部分 亲切啲， 英文唔系咁好嘛，就会记得佢系边个咯。 系啊， 但 系 因为细个嘅时候咧，一睇所以呢个好深刻啊。 例如万人迷就系木村啦， 系啊， 即系啲朵啲朵就 系 咁样谂翻 嚟 嘅， 即系好似啲咩娱乐咩大家姐嗰啲咁啊，即系讲一啲歪音就。 唔系嗱，你讲个咧系佢有时啲小专栏系想讲一啲 gossip 嘢，但系又唔可以讲个。嘅名出嚟 就作一啲名俾佢， 就咁样咯，系啦， 系啦，就隐喻。 例如 Ho Sing 咪即系梁琪咯， 系啦， 好得意啊！嗰啲名我都唔好记得啦，嗰啲系 正嘅。 拉面咪即系郑伊健咯， 嗰啲可能 唔可以讲伊面咯， 伊面知。所以嗱，呢啲咧可能会留待喺《哥斯尼屙屎》嗰集再讲。 系啦，系啦， 因为《哥斯尼》真系好惨 ，sorry， 对唔住啊，对唔住， 对唔住，其实《哥斯尼》冇嘢。 你边个屙屎啊？个个都屙屎噶啦。去翻鬼婆先， 系 啦。 咁你嗰时咧认识呢啲荷里活明星咧，有阵时喺嗰啲苹果日报嗰度咧就哦，原来 通常都系报纸啊， 东方日报都有嘅。咁 但我睇我 睇 睇 苹果， 因为够白啊嘛。 唔系以前细个就可以睇星岛噶， 星岛 系啊，因为 学 校订噶嘛。 唔系佢嗰啲标题冇咁吸引嘅， 系当然啦。 佢咪写翻茱莉亚罗伯斯咯，系罗伯斯，即系嗰啲名咧。 湯告老師、佐治古尼、金神咩啲， 畢比特 係出席首映 啊！畢比特係姓畢 嘅，畢點比特 係啦係啦。 你知呢個咧？以前咧，我同我同學拗咗好耐，差咗少少。以前咧，我成日拗咧，畢比特係姓咩嘅咧？咁金城武咪姓金咧？后来我哋知道金城武姓金城嘅，你错啦，系咪姓金城？ 系啊，叫阿武啊，佢， 因 为 佢阿爸系日本人， 系啊， 系啦， 佢阿妈系台湾 咧。其实咧 ，Brad 定唔系佢嘅姓 ，Pete 先系佢姓， 冇错， 系啦。 所以不点 佢中 间 仲有个 middle name 系冇写出嚟嘅，大家 就好少整埋 middle name 嘅， 系啦。 好，点啊？起个咩鬼婆啊？捞杨怡头先咧好兴奋咁样，我写翻出嚟先咁样。 佢而家好似得奖。 同埋 头 先咧，我哋即系成功帮杨怡解迷咗好多女明星，因为佢系咁话呢嗰套戏嗰个系边个，我咪可以俾多啲线索你啊。 因为咧，通常我系睇一套戏之后中意嗰啲明星嘅，唔系我系无啦睇到呢个女仔喺个报纸，系啦唔会啦，系啦。咁我初头咧细个嘅时候咧系。最喜歡啦，就是安祖蓮娜祖莉啦，即是 Angelina Jolie 啦。 係啦，我哋今集都發音問題，你將就下啦，係 啊 係 啊， 你明 啲拼音啦， 係啊係啊，冇錯到啦。 Angelina Jolie， 求你 係求你台 灣嘅祖莉啊， 祖莉香港嘅， 你 睇 到 啲咩 啊？你 睇啊！好像冇， 係啊，佢冇噶， 咩性感女神咁嗰啲咯，係嘛？ 但蘋果冇作到嘅，我都想知道，因為我好少睇。 其實對我嚟講咧 ，Angelina Jolie 係呢個《盜墓者羅拉》咯， 係 啊， 好似叫翻去盜，有陣時會叫佢羅拉係嘛？ 係啊， 我唔知道，好似冇， 我唔知道。 啲性感女神嗰啲咁嘅嘢啦。 我唔係睇呢套戲嘅， 睇咩而勾起佢咧？ 我係 Angelina Jolie。 我而家要睇下佢哋 边 套， 系咩？ 系啊，有阵时冇写 ，sorry， 因为套套戏都中意，所以冇写到。 我其实都好中意 Angelina， 我系由嗰个 Wanted 啊 ，Wanted 嗰套戏， 我唔系杀神特工啊，杀神特工系 Wanted 嗰套戏咧， 仲有好后生 X 教授， 冇错， 哇，当时系一个小鲜肉。 嗰套戏我睇完之后觉得，哇， 好犀利啊， 好正。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你冇睇过嘅朋友咧，可以去睇 啦。 杀神特工，话全民中嘅第二集一直都冇嘅， 系啦，顶佢个肺 好耐都冇。 呢套戏咧睇嘅时候，哇，好正啊！同埋佢有少少个尾咧系未完，类似未完 啦， 即系铺排嘅。跟住咧，我想话嗰阵时咧，佢就成日话会继续拍落去啦。哇，等咗好耐，最后我放弃啦，因为佢已经开始直情啦，你见到佢一定唔会再拍噶啦。咁呢套戏亦都成为咗，我觉得。 对我嚟讲，我觉得 《 盗墓者罗拉》有冇睇？好似我都有睇，但 系 对我嚟讲冇乜夹人住噶。因为当时咧就一堆男人就哇好正啊，件衫好紧啊，好 冇噶 ，soft 啊咁啦。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 Angelina Jolie 靓，哇呢、這个真系好靓。就系佢同 Brad Pitt 搭着咗， 因为你中意 嗱呢 比特， 你嗰套我都系好中意嘅， 真系好靓，因为 系佢当时系全盛， 靓到扑街， 系啦，到而家都靓， 佢咩 look 都靓。咩个头点佢都靓， 系啦，靓到黐线。 系啊，尤其是嗰套嘢，又有一个 OL look， 系咪先？ 系啊，跟住唔识煮饭啊，扮煮饭嗰啲。 系啦，跟住咧又扎到个头好斯文啊，跟住之后又带开枪啊、飞刀啊，又打交啊，又有枪手 look 啊，总之觉得每个 look 都好靓。 但系我关注佢系佢有一套系精神病院嘅， 我有冇问题？ 系啦，你冇问题。 嗰套嘢可以谂埋 Y Y， 因为都有 Y Y 嘅女神做嘅系边个嚟啊？嗰、那个 温露娜·怀特啊嘛，但我冇睇过啊。 我有睇过，因为 太严肃啦， 因 为 明珠台成日播啊。我成日点解会再睇咧？ 系 因为 又 到底讲咩？ 想知佢究竟系讲紧咩？点解咁样嘅？ 因为我好细个唔会睇得明啊。我小学就谂 系 完全。到底佢讲咩？但 系对我嚟讲呢套嘢最好笑系嗰、那个地铁嘅海报写住我有冇问题？都心咩嚟嘅呢套？ 系啊，因为佢即系好似讲精神病， 系精神病吸毒啊，即系 比较认真 嘅 主题嚟嘅。 佢系因为呢套系攞到嗰个最佳 女配 角噶嘛，系啦， 系 金 即系佢 show 俾大家睇，唔系得个样嘅， 系 演技嘅。 系我其实因为咁，哦呢个系边个嚟嘅咧？ 系 咁先啊， 开哇咁卵靓嘅，原来咁系咪？ 系你原来平时系靓嘅，唔系短头发，唔系壮长 噶，长噶嘛佢嗰套嘢个头。 跟住我就觉得哇好搞笑，觉得咁我就觉得 同埋我谂近年佢除咗熟悉就同 Brad Pitt 离婚， 搞到鑊粥之外咧，就係、是、黑魔猴啦。 黑魔猴我都中意噶， 真係啦， 係啦。 佢近來大家哦黑魔猴咯咁咯， 同埋佢收養咗好多個細路咯， 係好多新小朋友。 同埋最近有睇到啲訪問嘅 YouTube 有一啲係嗰啲咩手袋入邊係咩啊嗰啲 哦，睇下啲咩 係啦係啦。 同埋佢好點講咧？佢有好多嘢咧都係。佢唔要你哋班人估到咁啦，好似佢自己中意咁样就咁样啦，我唔需要同你交代。 佢好跟随自己想点做到咩。 系啦，同埋有一件事系好正，系苹果有报道过嘅，佢嚟香港买优质良品。 系系系。当时下都冇见到佢嘅优质良品嘅。 有买石头朱古力好嘢嚟噶嘛？我觉得 我以为红烧鱼柳添。 我觉得好正嘅呢个 鲜贝， 好似突然间同你近咗咁啊！ 鸭舌嘅，佢应该唔会食嗰啲鸭舌嘅。 我唔知呢个系呢个通常咧系我哋知道呢个 Angela Jolie 有咩近况嘅时候，就同杨怡讲：，你我杨怡，你个 Angela Jolie 咁 啊！我真系我都好想，我 都 见到佢就好啦。 哦，居然有呢个心， 但 系 呢 个 好 难，好难。 因为我见过咧，佢咧佢后屘有啲即系佢近年啲，或者佢个仔咧，佢有个仔去韩国系咪读书定唔知咩 ？MacDocs 定系咩？佢 系啊，唔记得咗边个啦。总之佢其中一个养子即系去咗韩国做交流定咩？佢陪佢去噶，跟住佢哋一齐去食嘢啦。跟住我见到有啲市民见到佢喺街度，即系食烧肉哇！如果你想下你食食下嘢隔篱嘅，哇！诶 ，Julia Julie， 喂，荷里活明星喎，系咪先？你觉得？ 但系咧，有阵时我提醒大家，其实有阵时呢啲荷里活嘅明星或者咩，佢有阵时会自己屎忽人嚟香港旅行咧。你街边嗰个鬼佬可能就 系 荷里活斯嚟噶啦， 女神喺度食紧鱼蛋嘅系咪？ 咁啦，诶，冇讲男人，女人，鬼婆鬼婆鬼婆， 诶，女人先 ，Y Y 中意嘅， 我都中意，中意，中意。 你头先讲过运动啦。维特仲有啲咩啊？ 云露娜维特咧，我唔知 又嚟啦。 大家识唔识佢咧？ 其实咧，云露娜维特可能咧近年就比较少啲。 近年啲人比较识嘅，应该佢系 Stranger Things 啊， 其中一个阿妈啦。 系就系嗰个 Stranger Things 入边嗰个阿妈，但系佢嗰个形态咧，我见翻佢做戏嘅时候咧，就当然已经系 哎呀， 系啦，年华老去咗啲啦。 但系都仲系好靓。 但系佢咧，喺嗰套戏里边，俾我感觉到佢好似正常翻。 其实佢正常咗好耐噶啦， 唔系因为佢中间咧有话过佢有情绪病啦，咁同埋佢有多新闻啦，例 如 咧一讲大家就记得佢偷过嘢啦， 偷咩啊？ 底裤啊，唔知 头先你知讲而家又唔敢讲。 因为咧佢之前即系中间发生话佢有情绪问题，咁有精神问题，咁佢俾人影过就成影晒 CCTV 去偷嘢噶啦。咁跟住 好耐，嗰阵九十年代嗰啲噶啦。但 系 佢最红嗰阵时咯， 沉寂咗一排啦。咁跟住可能因为佢个星途又唔系 有啲人 话， 因为佢同阿 Johnny 有讲，唔知咯，系啦， 分手所以搞精神有啲问题。 系 model。 咁我第一次觉得佢好靓咧， 系 边 下 take cut 中咗你。 吓，异形有一集系 咁一堆异形嚟讲，佢派落去真系好靓嘅。 系啦，因为咧佢喺异形，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佢系短头发嘅，佢系好短嘅头发。 嗱，可以睇翻歪头发嗰集咧 ，Y Y 系话好羡慕佢呢个搵 Lola 韦特嘅短头发。 系，但系我唔会留到呢种短头发嘅， 因为 Y Y 个头又厚又挛， 因为系咪 头又大， 跟住但系光 好利 嗰只， 好利落嘅短发咯。 我知我知， 加上佢轮廓突出啦，所以就好靓嘅。 系，但系。反而而家觉得佢块面长咗啲， 唔知 唔知系咪因为老， 同埋佢系 scissors hands 教剪手， 唔系其实佢咧、以前咧好多经典嘅戏做过嘅，可能系教剪手啦，咁跟住仲有一出咧系早排我睇翻吸血鬼嗰个咧， 惊情四百年 啦，系 啦， 佢入边又系做 好靓嗰个。 李维斯即系做佢个爱人啦，系哇嗰个又系好靓，戴长头发嘅，佢做嗰、那个即系俾吸血鬼深爱住翻，即系重复复，因为佢咪投胎嚟过转世啦， 系啊系啊， 嗰个又系我睇哇。呢、這個都 好 靚， 係啊！佢仲著嗰啲古裝綠，即係鬼佬古裝， 十九世紀 啲嗰啲， 並唔係清裝。 我一睇翻阿雲露娜維達， 你可唔可以試下講一次英文名 ？Vanilla Rider 係咪 ？OK， Sky 又成個 Vanilla Sky 咁 ，Vanilla Ice Cream，Vanilla，Vanilla。 點啊？ 52歲啦，而家原來已經 即係 Sammy 啊嘛，不知不覺 冇嘢啦。 做咩啫？ 呢张相同 Sammy 争好远。 鬼婆鬼婆冚啊，真系。 Sammy keep 得好又未生过咧，佢有冇生过啊？ 冇啊， 冇啊，佢 都冇生。 Sammy 冇偷过嘢啊，我继续。 头先咧，阿反而原来阿球你系后生过佢噶，估唔到。 Angelina Jolie 几岁啊？ 唔系球你系早你 49咯。 差少少咁上下， 即系我唔知，我以为咧， 但 系 因 为 咧，安祖莲娜祖莉唔系一个纯种嘅，唔系一个纯种嘅美国人嚟嘅，佢有印第安人嘅血统嘛，所以佢唔系咁美美，即系唔系咁鬼佬啊。 你混边嘅？我混省嘅， 系啦， 广东江湖， 所以佢唔系白人啊， 爆光啊，湛江啊，爆光， 冇咁容易老得咁咩嘅。 嗯，都系嗰个鬼婆真系唔。 阿云呢娜就系美国人嚟。 云妮娜 系啊， 好扑街 啦！ 系云妮娜咧， 同埋好矮系咪啊？你头先 又话咁矮，又话你睇啲鬼婆咁矮，你要高咩？ 唔系因为你幻想中咧，外国人咧，即系啲洋人梗系高啲。我发现咧，原来佢真系161嘅就阿云妮娜。 哇，即系同你一样高喎！ 系啊， 佢都冇161啦。 佢有啊，佢有161。 系咩？叫做起身嗰阵时， 佢有161啊， 癫到六一啦！ 头发正嘅头发一六一啦，话听， 哇，好大声啊！ 超我， 哇，你嗰个 keep 住佢 ，keep 住佢 ，Angelina 系1.69。 系169啊，唔系1.69啊， 佢咁捻样1.69 公尺，你话 公尺唔系嘛 ？cm 嚟 睇啊，呢度写嘅系。 公尺应该唔系咁样讲。 哎，我唔知啊，数学嘢好问我。总 之169啦，唔系167得啦。 系系。 你话咩啊？ 你头先讲 Van， 我哋系搵云妮娜。头先咧，杨怡咪抄边个？即系佢喜爱嘅时候，条友就系嗰个彭尼老古斯啊！你头先抄低咗噶。 系彭尼老古斯， 即系佢嗰套 Van Diller Sky 啊！真系，人哋真系云妮娜啊。 OK。 彭尼老古斯有边位啊？介绍下。 彭尼老古斯，我只系因为佢攞过奥斯卡即系细个嘅时候睇到，点解呢个人攞奖嘅咧？咁后来就知道佢有拍戏啦，因为你细个就系睇颁奖，唔知系边个嚟噶嘛。咁佢都有做到 model 王噶嘛？ 有，但 系 好嗰套唔得嘅。 反而我记得呢个咩彭尼路古斯咧，即系佢系佢个样咧，以前细个成日睇到，但系冇真系睇过佢做戏啦。咁咧系我有个同学咧就话介绍我睇一套即系读 design 时，佢就话系佢有套戏咧系嗰个画家嘅， 一 条尾咧就黐住咗嘅。跟住佢嗰时个同学，哎，睇套戏好好睇嘅，讲呢个画家点样即系 佢 嘅扮 嗰 个画 家 啦， 画自己嘅样，因为 系啦，跟住就哇咁恐怖嘅，因为佢条尾咧系女人嚟，但系就好似冇剃眉咁一条过啦，跟住又话佢冇剃毛啊，就最记得佢个假底毛。 你会唔会成日睇人哋毛？ 唔系，跟住我就话哦好啦，即系佢推介我睇，我就哦。佢新聞我先知係呢個彭尼路古斯做，同埋我收尾聽過佢把聲之後就發現，咦， 好嘈噶 佢 把 聲， 佢 把 聲 咁嘅，因為佢個 鴨嘅聲可唔可以咁講？ 係咪啊？係咯，即 係因為佢係西班牙， 佢講英文就有啲口音啦。但係佢個樣係好，你睇平面啲相啊，睇報紙哦， 佢好靚 嘅， 拉丁美洲即係嗰啲咯，佢身材都好好嘅， 黑皮嘅佢嗰啲，即係佢膚色係比較黑嘅。咁我就哇，點佢把聲？讲嘢咁嘅咁， 我谂我睇过彭尼路古斯好深刻，除咗嗰套完全唔好睇嘅 Model 王之外，就 系 嗰个 Van Diller Sky 啊，即系佢同 Tom Cruise 同埋， 不过我有睇过， 同埋嗰个《云离情爱天》，同埋 终于讲到啦， 系啊，《金美伦大亚斯》。其实咧套戏本身咧，好似意大利定咩时候咧，佢都系佢拍噶，佢都有做呢个角色噶， 即系佢买之前， 即系啦，佢拍佢都系拍呢个红咗，跟住套戏就俾 Tom Cruise 佢买咗版权，美国再翻拍嘅时候又揾翻佢再做一次， 嗯， 但系佢同佢搭上 啦， 所以我怀疑可能因为咁而佢叫 佢 做翻咯，我觉得可能系唔出奇啊，系咪？ 好嘢，彭尼路古斯， 我睇嗰个系巴塞隆拿嗰套戏 嘅， 嗰套都好出名嘅，攞好多嗰啲奥斯卡 嗰啲咯， 系啊， 系啊， 佢而家50岁啦。 即是他大过 Angelina Jolie 一年，是不 是？但小过云露娜维特，是不 是？是啦。但是人家是继续靓的，是不是？ OK 嘅，我見佢有啲相，即係 search 翻佢而家。 OK 啦。 好啦，下一位邊個講？ 我嚟，我要講翻啲白人先。 白人好。 我要講大口豬 Julia Roberts。 OK。 因为 Julia Roberts 咧，其实我细个咧就你问我咧， 一个女， 我就唔系好欣赏嘅。 我都 冇 睇 嘅时候，唔好咁啦。但我几时我谂我应该可能 真係開始睇多啲戲嘅時候咧，就覺得哇，佢真係好好正嘅，因為我最記得咁多人睇 Notting Hill 啦， 呢個一定睇過㗎啦。 其實有人真係未睇過，你唔好講笑。 我都冇睇過。 嗱，呢度有一個啦，已經三個面已經有一個啦。 TVB 入邊都播咗多，嗰個台播咗好多次喎。 明珠台， 明珠台播好多次。 我細個唔係好睇呢啲鬼佬愛情片嘅， 唔欣賞。 係真係好中意睇鬼佬片，唔係 呢 種類。 Notting Hill 咧，我睇嘅時候就最。即大家当然不停喺度歌颂佢嘅好睇之处啦，但反而睇嘅时候就觉得咧，啊、哦、佢都几有趣。佢其实咧基本上系拍翻，好似拍翻佢自己噶嘛，即系佢都 系 个大女明星。咁佢、 啊啊、 又讲就啊，你哋咪成日都俾人报道啊，好多嘢啊。佢、就话其实Hugh Grant 成日都话，唉，你而家咁紧张，啲人报道做咩啫？你今日嘅新闻听到嚟包，即系包垃圾噶啦，你唔会睇噶，你一日嘅咋咁啊？ 即系好似佢做紧，佢都系明星。 系啦，唔使。跟住佢就好似佢就，我觉得好真实。佢又讲就系话，你当然觉得今日新闻过咗就过咗啦，听日新嘅新闻，啲人就唔会 focus 我。但系每逢我发生咩事嘅时候，而家发生几单嘢就会 list 翻出嚟，永远都跟住 我。 我 哋而家都讲紧啦， 即系永远都跟住我。 呢个系所有明星都会 系啦，佢话跟我一世咯。咁啊，咁當然最後 偷底褲咧，頭先講完人 係他而家仲講緊偷底褲係咪？即係佢意思係啊，雖然佢 overcome 咗，可能發生好多嘢定點啊，你每次有人睇，我都會睇呢件事， 即係好難要接受咯。 係啦，即係佢我當時就哦，係明星係真係會咁嘅喎。咁當然我覺得佢靚唔靚咧，我諗真係見唔見智啦。 唔係，我覺得佢後生嘅時候咧都 OK 嘅。 Pretty Woman 嗰陣時再後生啲啦， 經典嗰啲係。 但 Pretty Woman 我細個就唔明噶啦，又係即係嚇嗰條 好多人視之為經典 啊。咁就覺得我後來我睇翻，我明點解會係經典嚟嘅？ 點解啊？ 佢係俾個夢你咯，佢本來係企街嘅喎、哦、，Pretty Woman， 即係一個變天鵝咁啦，係嘛？ 係啊，佢 丑小鸭嗰啲， 即系佢变咗凤凰啊！直头， 嗯， 系啊，因为呢套嘢台湾名叫麻雀变凤凰， 系啊，冇错， 系啦， 即系睇麻雀变凤凰呢个翻译嘅， 咁我就风月俏佳人啦，系咪？即系 香港 俏佳人都好睇， 争几皮， 佢先一个令到你觉得 平平无奇嘅人啦， 你会有啲人觉得啊，系佢企街都可以同 Richard Kia 咁有钱，又令到佢变咗公主咁样嚟接佢，系一个梦咯。好好浪漫， 所以可能好多人就中意。 系啦，咁其实近年佢当然老咗啦，同埋佢中间同嗰啲 George Clooney 啊，佢哋拍嗰啲 Ocean Eleven 啊 ，Twelve 啲 咧，我有睇嘅， 我都好中意嘅，因为我觉得咧啊，系只有 Julia Roberts 先至可以有呢个力对住成班你哋吓，你哋成班仔，我先一个可以顶到咁多个。 我想问佢咧，我突然间谂起一套戏，我睇过系咪佢嚟嘅咧？嗰、那个系咪选美？佢系做。 嗰、那个系双 抓 咯， 嗰个第二个， 我成日将佢哋两个少少。 嗰、 那 个系选美俏卧底， 嗰个选美俏卧底个人同佢唔同样噶， 唔同样 噶， 但系冇可。 喂，你自己 Google 下， 但 系 呢个唔帮你， 呢、 這 个唔同意。 因为呢两套戏我都睇过。 山迪布朗啲咩？ 山迪拿布朗定咩嘛？但嗰个我。佢好 strong 啊！佢太 strong， 嗰、 那 个都唔系咁靓， 唔靓。 系啊，嗰、 那个 真 系 好特特。 佢嘅佢自己咯，佢好女强人嗰啲 feel 咯。咁同埋仲有一套咧，我好中意睇 Closer 啦，就系、是、有心人啦，香港叫做就系、是、 有 Natalie Portman 啦，有呢个 Julia Roberts 啦，有呢个 Jude Law 啦，仲有条男音，记得边个嚟啦？ 有四个人 啊 嘛，嗰方面 啊，搭住企嘅 系啊 ，OK 啦，即系点啊？ 系啊，嗰个好好睇嘅，咁大家。即系佢其实除咗以前啲经典嘅，其实佢近年都有呢啲好嘅片啦。除咗 Netflix 嗰套《断网假期》之外，千祈唔好睇《 断网假期》。我系 佢哋中招，歪歪佢中咗招， 掂到呢个断网电网 电蟹。 咪有一次就整亲脚嗰阵时咯， 冇嘢好做啦，搵嘢睇啊。 Netflix 睇下咩戏睇啦。咁佢咧有一个咧预告咧，好似好紧凑咁嘅。 系啊。 话佢哋去咗一个地方度假，点知点知完全冇晒所有网络 啦， 跟住 无啦啦又嘴啦，唔知做乜狗。 哇！嗰套戏真系九唔搭八啦，飞飞飞飞飞飞飞啦， 飞飞吓转啊， 系，跟住想掉遥控啦，仆街成个晏昼俾摧毁咗。 咁咯，但系依然都系我落诶 ，Notting Hill 都系一套我耐唔时都会继续喺度翻轮再翻轮再翻轮嘅戏。 嗯， 我都识背咁滞噶啦，应该 经典电影 冇错。 但是呢你咪话有心人嘅嗰套嗰套电影咧，我屋企咧除咗呢个 CD 之外咧，就另外一个就系《天使爱美丽》系咪啊？嗰、那个 嗰、哦那个另一个法国 嗰、 那个女仔， 那個、女仔好似 YY 之前都中意嘅。 冇 喎， 有咩？边有 冇咩？ 梗系冇啦。 系啊， 天使我系咪话冇特冇睇过？我知道呢套戏，但 系有睇过，但系冇 即系冇乜话好特别钟情买嗰、那个，冇冇冇冇。 我仲以为系添，咁、 啊、 我记错咗。 咁跟头先你话唔系，反而你话嗰、那个Closer 嗰套戏，咪有一个叫 Natalie Portman 啦。嗰、那个都系 近来最大家最记得应该系女雷神啦，佢就系雷神条女啦，或者咁讲啦，系啦。 但 系 其 实 我认识佢系 Star Wars， 我都系， 我哋都系由细睇到大。 因为咧 Star Wars 嗰阵时细个睇，哇，佢好靓啊， 系啊。 跟住咧佢又同嗰、那个系啦，跟住佢系佢系嗰个 嗰个 妆，你又好印象深刻啦。 我最记得佢同嗰个 Anakin 即系同嗰个主角喺个草地度翻滚，然后嗰身。裙咧，即系好靓个头，有个罩咁样，即系公主咁样，哇，好靓啊！ 咩星球？纳布啊，唔知咩？ 纳布佢系啦，佢嗰个星球。 跟住佢哋即系喺嗰个戏喺嗰个Star Wars 里边咧，佢个妆系咪有一点唇膏喺中间噶嘛？ 系佢议会白晒面嘅时候， 系即系佢嗰个系 嗱、有趣嘅系咧， 系 佢套嘢，我可能唔知道你记唔记得，你可唔记得？佢咧中间因为佢系做一个议员咁啦，一个嗰、那个纳布星球嘅一个代表人物啦，有人想杀佢咧。咁有个替身咁 啊， 嗰个替身就系基拉丽嚟， 冇错，我知道， 系啊， 唔知呢、啊這个 就 是、 替身嚟噶， 就系 Kiela Levy 啦， 即系魔道王三集嗰条女， 冇错，讽刺嗰个 系啦。 嗱，sorry， 我 系 一直都知道嘅，因为 我 系真心中意佢 啊，因为嗰阵时候我就。就系睇咧，就觉得哇呢、這个女仔都好靓，佢嗰时好佢都好后生啫。 因为其实好多人睇 Natalie Portman 咧，可能系睇呢个《这个杀手不太冷》。 系 细个 嗰阵时候做过咯。 系啦， 咁但系我就冇睇过嘅，我只系不过 我喺明珠台睇过。 唔系，我就好似听咗一个传闻，系话佢哋两个一起去竞选呢个角色，最后咧 试镜啊， 系 试镜， 但系咧用咗佢，佢就做咗一个替身咁嘅。 系啦，有少少气氛。电 影情节就话佢要。 系俾人刺 杀 嘅 时 候，咁有个人就递都帮佢。 死咗啊！咁佢 睇完这个杀手不太冷，我系冇睇嘅。 几好睇噶，其实 OK 噶。而家明珠台播好似冇，而家好多网都有嘅。佢嗰个 look 咪就系胡云夜嗰个莫文蔚咯，即系捧住对捧冬菇头咁样嘅一个 look 咯。同埋 Natalie Portman 咧有一个好劲嘅就系咧，佢一路拍戏，但佢仲读佢嘅书咧，读即系继续读书读到好劲噶。 好 犀利噶，坚持读书啊！佢系 Harry Potter 嗰个 Emma 咁劲啊！ 系 Emma Watson，Emma Watson 人叫做系啦， 即系佢好坚持要死都要读咧，因为佢其实可以唔使读噶嘛，就拍戏咪得咯。 啊，有啲因为有啲去咗娱乐圈就冇咗读书。 但系佢而家近年咧，我睇过有个访问，佢呢排又离婚啦，近年都系。咁咧，佢有讲过话，其实佢以前因为佢咧未一个杀手嘅时候咧，佢系好。少女十三四岁噶嘛，佢话佢咁细个出道咧，其实成日收到好多人对佢嘅性骚扰。 哦，咁恐怖！ 即系佢儿童嘅性骚扰，其实系一个，佢觉得呢、這个佢当时我就唔理会啦。佢而家谂翻，其实觉得好恐怖啦， 变态。 亦都希望大家关注翻啦， 即 系好多成年嘅人咧，暗地里就会喺度声咁多，系啦，会有呢个倾向，希望大家留意。 咁 变 态噶， 佢经历过呢啲，佢而细个啊嘛。 因为佢近年出翻嚟做翻，系咪因为佢离咗婚？我唔知 其实佢 keep 住都有嘅，咁但系近年大家可能最记得系 Dior 香水啊。嗰啲广告 kiss me kiss me 跟住个沙滩度跑啊， 同埋之前出翻嚟做嗰个黑天鹅 咯， 都 黑天 鹅 好耐噶啦， 系啊， 不过黑天鹅系黑天鹅未 读完书再到， 黑天鹅未离婚添啦，结婚就同嗰个导演 系啊， 但我真咩 大肚添啦，佢拎 Oscar 嗰时 出翻嚟做之后就觉得我就减弱咯，觉得佢 你冇睇啫， 佢个颜值啊， 头先啊。啊！话阿杨怡咪话好似林嘉欣啊嘛， 我 唔系系佢啊， 系咪都系你讲？ 因 为 我对佢嘅感觉好似咧，佢就好似林嘉欣咁，中间佢嘅生仔结婚之后咧，翻翻出嚟再做咗，嗯， 呢 个 系 Y Y 嘅个人感想啫。嗱，我始终如一，我觉得林嘉欣都系咁 好嘢啊， 系啊，我都系觉得咁靓。 我就麻麻地嘅，就觉得好似减弱咗咯。 同埋嗰阵时我都好开心，因为我都好睇 Marvel 嗰啲嘢呢，佢自从雷神二之后就冇再参与呢个 MCU 啦，即係 Marvel 嘅电影宇宙啦，冇再出现啦，点知雷神又有四啦，佢又加入返呢， 係呀， 几有趣嘅。 哎，圆满啲，好在佢出现返啫。完结 返件事 嘅。係啦。同埋都 嗰套睇都几搞笑嘅。 我有睇啊，啤酒喎。 虽然呢个雷神四呢就太搞嘅啦。 好嘅， 非常嘅啦，但我就觉得佢有翻 Natalie Portman 咧，我就啊条戏就锯晒啦。 OK， 我刚才再看回 Kiera Lely 的资料，说他们两个一起做星球大战的时候，说他阿妈都分不到他们两个。因为好像 你想想他的五官是几似的。 好似的，是啊。 当然我估计 Kiera Lely 高一点。 不是，他的头发是黑色和 金色， 还有个口音。 是啊，因为他是英国的嘛， Kiera Lely 是。 是啦，冇错。 因为 Kiera Lely 很喜欢做那些英国古典小说的人的。 他都是英 国人。我觉得他讲的是很吵。 什么傲慢与偏见啊那些呢，他还做过一套是古装，不知道贵妇啊。 我也有看过的， 有 一套。 很多，他超级多。 他跟那个Agent Carter 争仔的那套东西，都是古装的他们。 但如果近年来大家应该是识一齐由音乐开始 Begin Again 啊， 啊是啊， 即 他咪做过我爱碧霞， 系 冇错，冇错， 都系。You know you want that。 因为我细个咧呢套戏突然间爆出嚟就好烦， 呢套戏都系佢爆出嚟嘅， 系啊，同埋《真的恋爱了》应该系香港人会睇，诶 系其中一个， 系啦， 即系有条友咪举啲纸对佢示爱嘅， 咁然后就系傲慢与偏见啦， 但系嗰套戏好慢，真 系好闷， 我觉得赎罪好睇啲啊， 系啊，有一套赎罪又系好出名嘅， 同又系同小鲜肉 X 教授拍嘅，小鲜肉 系啦，冇错。 我真的觉得他很吵。 魔道王咯，当然即是三集的魔道，但都是很吵。 是很吵的，明白。他好像生了仔咯。 有 生了仔。他跟哪个结婚啊？ 一个不好像 是。 不是 一个 人。 是啊，不是明人。同埋他不是跟 Dr. String 拍的那套英国有个解谜的专家二战之后。 哦，是 啊。 有个。是不是图灵啊，那个即是个历史人物来的。 Okay， 哦，那个人是负责解呢二战的时候。 哦，我知道解码游戏。 是啊，我不记得个名字。 好像有 印象，是啊，即是他是负责解德国纳粹那些密码究竟是什么。 关于什么。 是啊，但是图灵本身是基的， 哦， 当时就歧视他的。 咦，好像有少少这个背景。 那么Kiera Lely就是套戏里面他的同事不是都是注意他的。 是， 哦， 但 他 现在都不是全盛期的了。 即 是 已经过了全盛期了。我想全盛期魔道王。 一定是魔道王。 但真的很吵， 我也是因为看魔道王比较看多一点， 如果 他 是哑的就好了， 因为他在戏里面的角色我觉得很吵。 Hey you where is a pirate? You're a pirate。 但他真的很漂亮。 我还好对他。 那啊，我们数了几个，数了 Angela Jolie 啦，这个温道娜维德啦，是这样说的名字，我的 Julia Roberts 啦，Natalie Portman 啦，同埋呢个基亚莱利啦，咁我又数一个旧啲嘅先，就系，是，Matt Ryan， 美琪赖恩， 冇错， 美琪赖 唔系赖粉系赖恩。 呢个咧，我竟然系我之前上一节咪话好少睇呢个 鬼片啊， 系 啊， 爱情鬼片， 鬼佬鬼佬 炸西片， 系 因为细个冇咁兴趣大嘅，但系呢套为美琪赖恩，我唯一睇过一套就系，是，You've Got the Mail。那个是什么叫做 You've Got Mail 是什 么？我们有讲过，这个电影的。 是 啊， 这么 噁心的名字。 我们特登还整了个预告的，你不记得？ 我不记得。 我们在爱情片的时候有讲过。 是啊，收听率很差的。 我唯一是 记得去听。 我唯一是记得这个美琪赖恩这个明星，就是因为这套戏。 因为呢，我为什么其实我几时会看，我小时候都不是很熟，好像看这个海报的，就是 You've Got Mail 这个。 上下两节的。 有见到的，是啊，但我没什么深的 feel， 我再小一点啦，当时是。我觉得好像是明珠才定咩播的时候，就哇好好看的。因为呢就这么讲 ,You've Got Mail 套戏呢，他跟这个 Tom Hanks 啦，就你当类似，其实呢我后来觉得呢啊，香港套小亲亲是不是抄他的呢？ 不出奇 啊。即是陈慧琳和郭富城那套。即系佢嗱，佢呢套咧就系佢两个经呢，這个嗰时兴 email 啊嘛， 而家就系 Tinder， 就互 send email 啦，就识咗大家，但系就唔知道系对方嚟嘅。咁佢哋一佢哋一个咧就系书商，你当一你当一个系商务，一个系独立书店咁啦， 小书店啦， 系啦，一个系小店啦，都系卖书嘅， 自己搞 嘅。咁因为Tom Hanks 佢扩张咧，就令到佢间呢个书店执笠啦。佢哋现实中系识嘅，后来 Tom Hanks 就发现咗佢原来系。那个同我倾 email 倾到好投契嗰条女，系啦，咁 出嚟噶啦， 沟佢啦，系成功咗啦，咁样，咁我觉得哇，好靓喎 ，Matt Ryan 短发又金毛，又笑得好靓，咁佢其实咧佢唔系我好，又唔系你哋嗰啲， 唔系性感啊， 系啊，又唔系嗰只， 但系觉得哇，佢真系佢叫美国甜心啊嘛，嗰排我后来快即系睇翻 哦， 台湾译嘅可能 系啦，即系佢当时好 hit 噶啦，就系、是、最中意拍啲啦。咁我当然 小品嗰啲系嘛，即系好似 女爱小品咯。但系佢有转型嘅，但系转型嗰啲系错晒啦，唔想讲嗰啲好难睇，因为真系。你无啦，仲要好似有啲少咸嘅，有啲系、 oh, 有试过噶。当然佢近年咧， okay. 如果你 Google 咧，你吓一跳佢样已经 走晒啦。 除咗把声一样之外咧，佢个样同以前系唔一样嘅。 O、okay. K， 因为我曾经见过苹果日报话佢整容整得好， 整容失败嘛。 系啊， 系啦。咁我而家以一个成年人就系睇翻，我估佢可能系打咗啲嘢。 松翻， 令到太 firm 而嗰啲嘢会冧啊，会剩噶嘛，所以 冇再打啦， 系啦就唔得啦。同埋佢同 Tom Hanks 嘅 Sleepless in Seattle， 哦系啊，嗰度 都系哇， 嗰张 poster 成日有人收藏。 诶、欸，我终于揾到啦，嗰、那个 A4 版嘅日版 poster 揾到啦，已经。咁、嗯、就系我有阵时会翻睇咯，但系而家就系 Matt Ryan 边个嚟噶？因为佢六十几啊，好似十尾系啊，六十几噶啦，同 Tom Hanks 差唔多， 争十几年喎，同我哋头先中意嗰啲 啊， 屌 系你中意嗰啲矮啫啊，我中意嘅可能系高噶嘛， 系Julia Roberts 都系高噶， 系啊， 一七几喎，几高下， 屌睇系高定矮，好杨怡 吓，佢老公系呢个。 离咗婚噶啦，离咗婚噶， 曾经啊， 离咗婚噶啦。诶，头先杨诶 Y Y 讲嗰个咧，系明日之后嗰个男人， 七十岁啦， 系 系啦。我咧就佢讲一个老嘅，都讲一个老啲嘅啦， 攞翻出嚟。 系啦，就系 苏菲亚罗兰， 系嗰个 X File 嗰个人，就系 Gillian Anderson， 系啦。但系佢个中文翻译我唔识。 Gillian 系咩吉咩唔知乜 吉 尔 唔知乜嘢啦， 好兴 噶 嘛。 扮嗰啲人。 Gillian Anderson 咁近年大家可能有比较睇嘅系 The Crown 嘅戴卓尔夫人咯， 或者系 Sex Education 嘅嗰个妈妈啦， 但通常都系个 X File 嗰条女啦。 系，因为我识佢都系 X File。 系啦，大家最紧要 search 翻 X File 佢个样喎， 系红发嘅系咪嗰时好似 好靓嘅当时 X File 唔知有冇人睇过 X 档案系啦， 做咩咁样讲法 X File 好清楚， 因为以前系明珠台， 明珠台话系 OK X 档案嘅 X 档案系讲关于啲古灵精怪 外星人啊嗰啲咯，佢查案去探员嚟嘅 系 啦， 佢嘅拍档叫莫探员啊嘛。 并唔系黄子华， 系啦， 即系抄佢。 点解中意佢咧，杨怡？ 因为佢咧，其实我初头咧，我其实睇过几集 X File 嘅啫，但系我睇嗰、那个即系性爱自修室啦，佢叫做入边咧，我觉得哇，点解佢咁 elegant 嘅咧？老咗，佢讲嘢好好听啊， 佢 个口，佢个口音简直哇，点解英文咁好听嘅咧？ 系因为 佢 英国口音。 跟住之后佢就话即系 Y Y 同我一齐睇嘅时候，诶、哎，佢咪就系嗰个 X File 嗰个女仔咯？跟住哇，系佢嚟嘅咩？跟住我就觉得哇，好难， 系 因为 连埋一齐， 系啊。但系 其实我都好难将戴翠尔夫人同 X File 条女连埋一齐。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系好靓嘅，但系佢系老咗噶啦。但系佢仍然系觉得， 即系佢唔系后生，但系睇佢做戏嘅时候都好有魅力嘅， 系啦，系好 charm 咯。可能 佢讲嘢嘅口音真系， 我觉得佢好犀利，系佢咁，即系佢咁优雅 ，keep 得咁好，佢走去扮戴翠夫人真系好似， 好 犀利。大家可以去睇下。 我见到有个译音系基利安德逊咯，唔知 系喺呢个可能 安德逊可能。 系 Edison 应该系可能安德逊嘅 香港咯， 香港嘅呢个可能。 好啦，跟住 Y Y 俾条女嚟。 头先讲咗几个， 仲有一个你好应该 你成日都要讲噶，你头先讲咗一轮噶，诶、哎、呢个要 好矮嗰个啊， 全部都矮噶啦佢， 我有个高讲高嘅先， 讲啊讲啊，嗰、 那 个 就 系大口妹咯，又系大口， 哦大口妹，大口妹抢咗我想讲嘅人，你继续 一齐讲 Anne Hathaway 咯 ，Anne Hathaway 系讲益中文 海室， 嗰个台湾。 No. An Anne 夏菲维 好奇怪咁讲， 呢、 這个 好奇怪，但系 好似基维虾啲 friend 嘅。 An Hathaway 通常我见到佢个译名系头先讲个台湾嗰个 Anne Hathaway 系 Anne Hathaway。 点解会讲国语咧？因为佢喺嗰阵时咧，我睇中意周杰伦嘅时候咧，就问周杰伦中意咩外国女明星，佢就啊，好喜欢 Anne Hathaway， 我想边个 Anne Hathaway 啊？咩嚟噶？跟住我走去揾咧 ，Google 嗰时真系揾啊！屌 Anne Hathaway 啊，买你老尾 系啊 ，Anne Hathaway 啊，冇错。 系因为咧，我太太翻完都睇到佢都有几套戏睇过。 佢 唔 系 几套，我睇晒佢好多套戏。 其实佢都算系后生，我谂佢三十几、四十头。Anne Hathaway 几岁啊？ 41嘛。 係啦，即係呢啲呢個年齡層嘅佢都算係一線㗎啦。 都系， 头先我哋讲嗰啲好老啦，苏格尼 啦， 即系老啲啦，系啦，因为 Anne Hathaway 咧， 最近都有套戏 啊。我谂大家第一套睇佢系咩啊？ 我系猫女。 哇，咁都好厚啊！ 哇，你 系 好厚啊 ！Christopher Nolan 好厚啊，猫女。 佢咪做嗰、那个？ 佢系猫女，佢系猫女。 或者如果系嘅话，就 Prada 咯， 穿 Prada 嗰、那个都系嘅，但系其实佢有啲再早啲嘅。 系啦，佢系公主嚟噶嘛？ 系啊，嗰、那个我系 嗰个我冇睇啊，呢度啊嘛。 走咯，超公主啊！ 唔系，咁你情约一天早过猫女噶， 系、哦、早过猫女。 咁、 哦、 我情约一天睇先咯。 温蒂啦， 嗰阵时佢啱啱出嚟就哇好靓啊，同埋佢好似有少少觉得佢系比较。嗯，点讲咧？文青 feel 啊， 佢又唔系金发白人嘅， 系啊，佢唔 系 噶， 系啦。 诶，其实咧，佢有套戏咧，就系《走佬俏公主》啦。呢套系佢最成，即系啱啱一出到大家红咗嘅戏嘅，佢先有机会做嗰个 其他嘢嘅，系啊， 嗰套戏。 因为嗰两套嘅公主有两套噶， 有 两 集 噶，有两集 噶， 其实 都两集呢啲系 OK 噶，其实 好好笑噶，烂片得嚟好搞笑噶。 Disney Plus 仲有噶，大家可以睇。 系啦，我有睇咗嘅， 系啊，我睇。 咁然后咧。你记唔记得《断背山》入面系 有佢系女一名，其中个老婆。 咁我有睇《断背山》喎。 冇错，所以你根本就系记得咗 佢 存在。讲 讲猫女咁厚，你先讲。 因为我记得佢嗰阵就唔系真系好中意佢嘅。 O K， 就系约满情人节啦，呢、這个佢都有做到嘅。嗰啲情人节出嗰啲片啊。 其实咧，我睇 Anne Hathaway 咧睇得最多咧，除咗 Prada 恶魔，仲有一套咧，唔系嗱，起码依家 Y Y 个 mon 度咧系冇噶。 是咩啊？系咪孤星泪啊？ 唔系孤，好认真孤星泪，好烦，成日都咧剪到个头咧短到扑街，喊到扑街咁样。 但我有睇嘅， 系但好怕啦嗰啲咧，阿狼人喺度唱歌嗰啲，我好想死嘅。诶、欸，有啦，而家就系嗰个新娘爱斗大， 冇错，呢个我都有睇到嘅。 The Price Wars 啊，系啦，即系新呢套嘢，仲要俾 呢个另一个系边个嚟噶 ？K. Hudson， 哇， 系啊，呢个我都有睇， 呢套好中意睇噶。我而家都会睇噶，系咪好黐筋啊？因 为 Angelina Baby 咩 Baby 啊？诶，因为咧大陆咧攞嚟拍过噶， 我都抄咗。 系 Angelina Baby 同阿 Eni 啊，十三差个 Eni 同佢一齐拍啊，就做呢两条 拍。 系啦， 但系 嗰套嘢千祈唔好睇 ，OK？ 睇翻 Anne Hathaway 同 Kate Hudson。 但系其实 Anne Hathaway 系多产嘅人嚟， 都 OK 嘅， 系 都 keep 住嘅。因为咧呢套咧 Pride Wars 咧，我当时睇嘅时候，最好笑咩咧？佢系有 Chris Pitt 做噶，即系 Star Law 啊，未红噶，未减肥，一个肥仔样啦，冇而家呢个相咁靓，而家歪歪开住个电脑啦。 我知你 讲边个 啦， 系啊，佢系做 Anne Hathaway 嘅，即系佢两 pair 人啦，两 pair 情侣啦，咁然后呢两个女人咧好 friend 嘅，但系因为佢哋因为小事咧，就令到大家喺度斗自己个 wedding 啊，斗、 哦、 所有嘢，系啦，最后就 即朋友嚟嘅本身， 系啦，最后当然系和好啦，但系 Anne Hathaway 仲系结唔到婚嘅。 哦。 即因为佢，即系佢套嘢除咗讲两人嘅友情之外，仲讲咧结婚嘅时候咧，有啲情侣咧会因为结婚，因为筹备婚礼而更加 close， 更加觉得系啦系你啦咁样。 有 啲 会反面， 但有一 啲 咧就系发现根本大家就唔啱嘅。 佢就 系 唔啱， 系佢就系同 Chris Pitt 系唔啱嘅，即系分咗手嘅最后系。咁我而家仲会睇，我有啲歌又好听啊，佢哋好笑啊咁啊，所以有阵时 即系轻松喜剧， 轻松嘅。而家 Netflix 有阵时会上架嘅。 同埋如果近年应该系 The Intern 啦，佢。出名啲嘅，你知唔知讲边套啊 ？Y Y 有啊，头先睇到咯 ，Robert De Niro 嗰个 系啦， 同埋就 系 有嗰个 Christopher Nolan 嗰个咯，《星际启示录》啊， 系啊，佢最近有一套新戏上啊， 嗰套嘢真系好恐怖，但系我觉得 系啊，我唔敢睇 嗰套嘢，佢同个小鲜肉啊嘛， 系啊，冇上 咗咩定咩未啊？ 2024年啊，写住， 即系佢同一个后生过佢啊，我呢套嘢咧喺嗰啲求其讲晒套戏，话你听咩嗰啲片睇咗啦。 OK， 系啊系啊， 快速睇， 系啊快速睇咗啦， 呢个咯，爱情恋上咯， 唔系好顶得顺啊，爱情恋上都几好睇，佢有病噶嘛，因为系啦，咁所以其实 Anne Hathaway 都可以话系连 好感动嘅呢套戏，有狂喊啊， 即系后生啲嘅鬼婆嘅女明星都 OK， 后 生啲系， 同埋佢有拍翻咧。佢有拍翻嗰套女人版嘅 Ocean， 系系啊，冇错，有睇到， 系啊，嗰个都几得意嘅，几条女一齐嘅， 系， 但系个名就想死咩百美千娇嘛， 系啊，冇 错，咁上下啦， 龙满天过河， 唔系呢个系大陆名嚟嘅，因为系啊，都唔系唔好睇嘅，但系就咁咯，系啊，好，还有杨怡， 头先嗰个我都中意， 系啦 ，Anne Hathaway 我哋三个都 OK 嘅。 系啦，咁我讲一个冷门啲噶啦， 几冷， 冇乜人识噶可能。 你要花多少少形容啊咁？ 系啦，咁佢就叫 Emily Wankham。 系 咁咧，其实 做啲咩？ 佢咧其实咧，我最初睇咧系一套美剧，就唔系电影，系美剧，就系、是、Revenge 啦，复仇。 系 咁系讲复仇嘅戏嚟嘅。 系 咁咧，入边佢个名字都叫 Emily 嘅、哦，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佢就系 Emily。 佢咩咁吸引你呢？ 佢其实佢唔系一啲普通嘅，即系个头先嗰啲靓女可能都好瘦好剩，但系佢面包包地嘅，都系金发嘅。 佢都系金发白人样啦。 系啦，但系因为可能嗰个剧情我好投入啦，讲 咩嗰套嘢， 又系俾人陷害，因为讲复仇嘛。 O、okay、K， 其实佢改少少改编《基督山恩仇记》嗰啲剧情啦。 因为呢啲同我哋啲金融一样，俾人听下一大抄噶啦，呢啲鬼佬 名 著啊， 再做再 但就系嗰、那个更加好睇嘅《佘诗曼嘅继承者》嗰啲版本啦，再好睇。啲嘅版本啦，好系好高级 嘅。故事背景系咩噶？现代噶？ 现代嘅，现代嘅。喺、哦、佢一个小镇斗，又会有嗰啲议员啊参选啊，大 家可能 大家族啊。 嗱，大家咧，如果仲谂嘅边个咧，我可以话你听咧，就系、是、呢个美国队长二同埋三里边咧，咪有条女咧帮美国队长，都系 agents 嚟嘅，佢帮佢拎翻啲武器啦，同埋佢本来美国队长二嘅时候咧，仲监视美国队长，以为系护士啊，佢都系 agents 嚟嘅。系啦， 如果有睇 过 美 国队长 就 系啦，你有睇开 Marvel 啊，就知道哦嗰、那个 嗱，而家系 叫 Sharon 啦 ，Agent Sharon 啦，嗰个当时就 系、是、啦，比较冷门嘅。咁呢个 其 实当 时我睇嘅时候，我觉得呢条女好似麦美恩， 咁唔似靓过佢，同埋冇咁巴渣，人哋 elegant 啲。 如果你想紧贴啲，系咪？ 系，如果你想紧贴啲， 好， 好啦。嗱、啊，佢38岁嘅，系高嘅， 哇， 1.73米， 重点我哋讲亲嗰啲都 系啊，佢系1986年嘅啫，所以佢系好后生。 我讲个再后生啲嘅，争少少，争年。 头先都好老嘅都系。 头先而家呢个37岁，87年咋？ 边个啊？ 就系、是、死侍嘅老婆 Blake Lively。啊 系 Blake Lively 咧，而呢排就 Deadpool 同 Wolverine 套戏上咧，就多咗人在，佢又出现啦。因为佢而家搞咗个品牌咧，就系、是、sell 美发嘢，佢自己个自己牌子嚟嘅。咁咧，我谂大家最深刻咧，除咗佢系死侍 Deadpool 嗰个真实嘅老婆之外咧，就系佢系 Gossip Girl 啦。 冇错， 旧啲嘅美剧啦， 我有睇《Gossip Girl》嘅， 系佢就系嗰个叫 Serena， 我识佢嘅 Serena， 冇错， 佢好靓，就系金发洋楼。 我总之入边个角色就 系 好吸引噶啦，所以人都中意佢噶。《 Gossip Girl》咧 ，Netflix 就有。如果你唔怕啲 fashion 啲嘢好旧嘅话，你可以睇嘅。 变咗 old fashion 啊？ 系因为变咗 old fashion 嘅，系当然冇呢个《Sex in the City》咁 old 啦吓。咁咧当时佢系靠呢个《Gossip Girl》，即系咩花边教主叫做， 系 啊，冇错 嘅花边教主， 就出名嘅，真系好靓嘅。咁咧。我以前就觉得佢、哦、因为呢我几时开始留意佢呢是近呢几年嘅 Matt Gaylor，Matt Gaylor 呢是鬼佬佢哋一个每年都会搞嘅慈善波啦，好多人行红地毯啦，亦都好多主题嘅，即例如 Rihanna 仲有成塊煎蛋咁嗰啲衫，即 係 好夸张㗎啦 嘅 主题都系。咁呢Blake Lively 呢每年都着得好靓。 佢大肚都穿得好靓 嘅，系咧，觉得哇呢条女穿咩咁靓，黐捻线嘅。 我细个就觉得佢好， 真系觉得佢可以，你点都靓噶。同埋佢有一应该都系近年嘅，就系同佢老公咧一齐行嘅时候咧，佢条裙本来系唔知道蓝色定咩，佢搣咗一转咧就搣咗另一个色，系扮呢个自由神像啊。 哦， 即系由啡色突然变咗蓝色咧， 咁 劲，即刻现场系现场就掹条裙掹开，佢就变咗另一个色啊。 O K， 嗰啲人就哇哇， 佢嘅 fashion 好劲。 是但最正咩？佢系冇 stylist 噶，佢自己就系佢嘅 stylist。 哦，即系佢中意呢啲嘢。 佢中意系啦，咁同埋戏咧，我其实最中意睇咧，佢有一套戏咧，叫做香港咧叫咩？系《时光亦爱90年》。 哇！ 我有睇过。 呢、這个名咁 靓。系英文系 The Age of Adeline。Adeline 系个女主角个名嚟，就系、是、呢条女好靓靓啦，又系啦。 O、okay, 佢由唔知1990年开始，有一次俾雷劈之后就冇老过。 系啊，我有睇过呢套戏。 系啊，佢一路。即隔几年又要转身份啦、哦，当然咧咁多个年代有好多个碌啦，全部都好靓。 O K， 系啦，有呢个夏利顺福嘅， 哦、 即系佢有一年有一条仔就夏利顺福老咗之后咧，佢就同咗佢条仔一齐， okay, 有个仔一齐、嗯，就系咁样啦。咁同埋仲咪有一套系佢咩？佢唔知滑水定系咩啊？就去咗个好细嘅岛度有鲨鱼想咬佢嘛？近年嘅戏啊， 嗯。 就佢着晒 bikini 咁咧，哇，好 似好似烂片嘅感觉。 但佢有好多烂片 嘅，系嘅，其实 佢哋个样就已经好出色。 鲨鱼捉佢，即系 我冇睇佢， 但其实佢嘅戏唔差噶。喺 Gossip Girl 嘅时候已经睇， 仲有套系咩 Do Me a Favor 啦，咪佢咪着晒西， 你睇过咯？ 我哋有睇噶， 西装着西装嗰个， 人哋以为死咗 啊 嘛， 隔篱嗰个咩 主妇啊嘛，整蛋糕啊嘛， 系啊， 佢就系着西装嗰个， 系 啊， 佢就系 fashion 嗰个， 冇错， 佢呃嗰啲人以为死咗。其实佢杀咗个 twins 啊嘛，系 啦， 系啦，嗰套 好型嘅， 嗰套有第二集噶， 吓竟然， 竟然， 系 啊，唔知呢个几 时做噶， 拍紧定拍咗噶啦， 系咩？未出， 冇错，未出， 竟然咁都下集， 呢排佢成日弹出嚟，因为佢老公啦， 要 want 即系好多宣传， 第二集， 唔系嗱呢一排我睇佢系因为 YouTube 又系嗰啲袋手袋嗰啲访问啊， 手袋访问， 系啦，我睇完佢就睇 Angela Jolie， 同我成日睇下个访问咧系唔系手袋，系佢哋好中意坐喺度，好似 roll 咋。 系 揭本书啊！哦，呢个造型咧系我边一年做啲咩咩咩嘅。 基 蒂 白兰芝都有做嗰集噶， 好多人都做。 基蒂白兰芝嘅英文系咩 ？K Blanchett。 跟住佢会翻开哦，呢一年我着呢件衫点 系 啦。佢嗰本嘢俾翻佢噶，佢要噶，佢送俾佢噶。 佢都有做过噶。 我觉得其中啊，好开心啊！呢本嘢我要收埋啦。 系佢而家喂，佢而家 Big Lively 只系生咗四个，系生咗四个。 咁生咗四个都好犀利。 但佢仲好索，仲着。嗰、那個死侍嗰件衫係女死侍， 我諗佢係好中意 fashion 嗰啲，所以就 keep 真 係 好犀利。同埋個 friend 係 Taylor Swift， 係係， 佢哋成堆 friend 係啦，一個 group 咁咯。 OK， 好點啊？ 娃娃 娃又話 應該講佢終極㗎啦，係咪㗎？ 差唔多咯，老嘅都係。 佢翻幾多歲啊？而家 五廿幾嗰啲。 哦，呢個。 你讲啊， 呢个就我想最出名，大家应该睇过呢一个《The Mummy》啦，《 盗墓迷城》。《 盗墓迷城》嗰个女主角 系， 我就记得佢叫 Rachel， 我而家先知佢个名叫咩 ？Rachel Weisz 啊，定 Weisz 啊，点 系咯？都唔知佢点。 W E I F 中文有个 middle name Hannah 嘅啫 ，middle name 唔会讲噶啦， 系啊 ，Hannah 唔会讲噶啦。 Rachel 啦，佢叫做咁，我第一次睇都系因为呢个《盗墓迷城》，我觉得佢好靓咯。 Mummy 系啦，咁跟住咧，佢有做。 你记唔记得 Mummy 佢叫咩名？ 唔记得啦。 Evelyn， 哦，唔记得咗 啦。佢 我就记得佢，即系佢系不停咁跑啦，因为佢跟住佢老公去盗墓， 又俾 妈咪 追又 重 啦。 系同埋佢嘅嗰有一集咧，佢咪第二集啊？系咪佢同嗰个咧古埃及嗰条女 要打嘛 斗噶嘛？系啊，系啊，嗰个 Anderson Moon 同佢一齐。 其实第二集拍得几好噶，佢居然可以将嗰个。即是他说那个 Anderson Moon 死了他转世、 啊那 個、令到他变真人再等他两批人打、 啊啊啊。 我觉得其实度得挺好。是啊好犀利啊觉得度得挺好。 但是我其实最近看他一套戏是他是做一个穆斯林这样的角色的。 是。 好像是讲、Lesbian 的他。 哦好像是。 是 他 一套最新的戏好像是类似是这样的。 同埋近年可能大家会看到就应该是黑寡妇套戏他黑寡妇的假老母。 啊，系嘅，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 佢都要做人老母啦嘛， 哇，佢要啦，佢老公系007嚟啊，白头威，头先 YY 大为震惊，我心谂咩经咗好耐啦， 冇留意佢同咗阿007金发嘅007 Daniel，Daniel Craig 唔知咩， 因为嗰个最唔似007嘅007啊嘛， 因为你个脑成日记住皮亚斯布士男啫， 同埋黑发嘅嘛应该，同埋嗰阵时佢受到抨击嘅金发嘅嘛， 金发蓝眼嘛，太美国， 因为咧 唔够 English 啊， 英国噶嘛系， 唔够 English 啊，诶对我嚟讲呢个 Rachel 我最。最中意睇咧系 Constantine 都系嘅， 即系同奇奥尼维斯 嗰 套啦，系啦， 嗰套叫做咩啊？中文叫做 魔戒行者 咯，嗰套戏 话有第二集噶，真系有， 如果有有冇啊？ 话有啊， 有啊， 因为佢哋已经签咗约嗰啲，不过未搞 噶咯，而家先拍， 唔紧要啦。奇奥尼维斯睇下 show 样一捻样嘅， 哇！但系佢已经大佬佢真 系 好耐啦，隔咗 佢 OK 嘅奇奥尼维斯，女人唔得啫，男人襟噶屌， 佢而家系老咗啲嘅。 你讲男定女啊？ 女人啊，讲翻 佢老，但系 OK 啦，好过头先你其他嗰啲相。 温露娜维特嗰啲就死人，头先佢一揿出嚟嗰下。 因为我觉得佢有少少古典味嘅。 佢又系唔系金发妹咯？ 唔系黑发妹。 系啊 系 啊 系啊， 佢都中意黑发妹， 我都 系 黑发嘅。 好似系啊。 系啊，你而家睇佢翻出嚟， 温丽娜都系黑发。 嗱，安祖贤、祖你都系黑发嘅。 Anne Hathaway 都唔系金发。 其实嗱，你问我咧，如果咁嘅咁，你咁样组织咗之后，我发现咧，我唔系好 矮嘅咯。 我中意嘅时候，我唔知佢系矮定高。你睇荧幕，你唔会断到佢个。我觉得个个都系高嘅。 因为你个鬼婆系高噶嘛。 啊，呢个脑里边。 系啦，你仲要讲多一个好矮嘅，你未讲噶。 讲好矮嘅， 嗰个都唔系最矮，普通矮啫。那个 Scarlett 啊 ，Scarlett 做 Hanson 啊，史嘉丽安神， 即系死侍 个 老婆 Ryan Lawless 嘅前妻。 因为咧 ，Scarlett 做 Hanson 咧，我系以为佢高噶，点解有一出睇吓 睇得出佢唔系高啦？ 即系你我嘅视觉上面咧，觉得咧所有鬼婆起码 我 觉 得好啱啊，因为佢同Robert Downey Jr. 系差唔多高啱噶啦。 跟住我仲 死死侍真系好识得拣老婆。 哇！佢食晒啦， 犀利啊！ 究竟咩人可以食到 Scarlett 做 Hanson 加 Big Lively 咧？ 我意思系咧，真系劲啊！呢啲咁嘅明星啦，你讲讲下就好似头先我哋讲吓，佢咪阿边个嗰个以前咩咩咩， 佢又沟佢，佢又食佢，佢又飞佢， 好乱系你啊食佢，佢啊食你嗰啲， 香港都一 样 啫， 即系佢哋食过晒咁，即系嗰啲 啊， 即系 好犀利啊！我真系觉得 好犀利， 死侍 number one。 劲啊！ 真 系 好 劲，李安纳度咁全部都混过晒。 Big Lively 都系李安纳度 X 嚟嘅， 哇！ 25岁之前，因为佢咧净系食金发，金发诶嗰啲。 25岁期限 最好你系嗰个咩啊？咩 secret 啊？死啦 ！secret 嗰啲天使咧，哇！就系要嗰啲啦， 嗰啲内衣天使。 过25岁可以飞嘅啦。 系啊，咁跟住嗰啲全部都系乱七八糟咯。 Scarlett Johansson 你系中意咧？ 唔知 睇边套戏开始， 你边套嘢？ 而家你谂紧讲咧， 哇！呢条女 OK 咁啊， 唔记得系 Lucy。 其 实对 我最吸引咧，系佢靴里边嗰把声。 哦，都系， 系 佢把声系 OK， 好吸引啊！ 其实我谂我初头 好 听，唔系好怀疑噶。系有一次有个朋友系咁话好中意佢， 系 我想谂呢 咩料啊？ 佢打得下噶又 系啦， 好 中意 睇嗰啲咧。 系啊， 我都系睇佢诶，即系做呢个 Marvel 入边嗰啲，觉得都 OK 嘅。 其实睇咗 Lucy 先嘅，我反而再睇翻 Lucy 好似系喺已经 Black Widow 咗噶咯， 系啊， 即黑寡妇 咗啲。 系啊，但系因为你 但 Lucy 就。 系套戏系烂噶啦，系咁打噶啦， 变成只 USB 啲唔 hard disk 咧，或者 SSD 啦。 系啊，但系因为佢其他嗰啲气氛唔 系 好重啊嘛，即系会有啲佢有啲 主 气 系啦。 跟住后来就发现原来佢嘅文戏都做得好好。 佢好好，我记得佢有套咩啊？而家当然可能好多人咧会睇佢同以前同 Bill Murray 嗰套叫咩死啦。 迷 失东京啊， 系啊， 好耐噶啦， 系啊，迷失东京好多人中意嘅，其实我就还好啦。 嗰啲我唔好欣赏，有少少文艺咁 样。我有一套咧觉得好好睇，嗰阵时我 friend 喺院睇咧，系呢个佢系做 nanny 噶，佢做保姆噶，嗰套叫咩？你就冇。 我有睇喎，嗰套 系啊，嗰套有美国队长嘅，佢同美国队长一 pair 噶，我唔记得嗰个叫咩，佢做保姆噶，即系凑一个靓仔噶。 保姆日记就 系就咁咯，但佢好好平常嘅系个样，同埋嗰套啊系啦，有一套宫廷嘅同 Natalie Portman 一齐嘅，就系、是、做嗰个英国皇室嗰、那个咧，你一揿啊 ，I Y Y 嗰度绿色嗰度美人咩心计 哦系， 中文叫咩叶咩叶元话死啦， 华丽叶元 啊系啊，佢同 Natalie Portman 系两姊妹，我唔知道大家可能唔系好识英唔英国历史咧，就系、是、有一个皇帝咧就好捻中意想食啲女，咩亨利唔知咩。八世啊，定咩啦？系啦，佢就系做其中一条女啦，好靓嘅又系。然后咧，成个完全同佢黑寡妇嗰啲完全唔一样嘅，但系好索噶。即系又系点讲咧？其实 Scarlett Johansson 咧，佢把声又好听啦，好 sexy 啊，系 啊， 冇错， 系啊，所以令到大家哇，你睇下死侍嘅真系。 同埋头先我讲嘅情迷巴桑朗拿咧，都系有佢嘅，其实 系啊，即系佢拍好多戏，同埋佢系证明到咧，佢 commercial 嘅嗱黑寡妇又得，你要去打又得，佢啲文戏呢啲嘢本来就 OK 啦。 同埋咧，原来咧我哋咧好细个睇嘅《保护至多星》入边系有佢嘅。 佢其中一个嘛， 系 同埋佢做啲动作片都好多， 因 为 佢系 搞笑又 佢由细个开始做童星嚟噶，都系，所以都揾到佢有啲细个嘅样噶，都冇乜变嘅，都系佢嚟嘅， 系都冇乜大改嘅， 即系所以我就觉得 算 OK 嘅，其实佢个戏路系好多好阔噶， 同埋佢都唔 系 好大个嘅啫， 佢都唔老噶， 佢系84年啫， 唔系即系 系啦。 好齐我哋两个啊咦啊咁啊头先你有个 Rachel 啦，我都有个 Rachel 嘅，我 Rachel 咧系 Rachel Madams， 嗯， 即系嗰个而家谂嘅，而家最近应该系 Doctor Strange 嗰条女啦， 系 啦，佢 其中的配角啦，但是对我最深刻应该是他那个时光旅恋人的妻啦。 哦，我知道，知道。 是啦，那个好。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嗰套戏啦，佢咧就系、是、佢老公咧就系成日都会自己消失咧 ，travel 咗其他时空嘅 不停女人， 不停会翻翻嚟同佢，即系佢翻吓你边个？我系第时你个老公啊，或者佢翻翻嚟嘅时候就吓你走咗四年都冇翻过嚟。 系咪红头发嗰个男人定咩？ 嗰个男人唔系红头发，你头先嗰度都有。 有噶有噶， 有啊有有，我记 得呢个剧情啊， 系啊，好惨噶， 好好睇嘅， 好 好 睇。我亦都唔系白人嚟嘅 ，OK， 佢系 man 嘅，成面须嘅， 系啊 ，man 嘅，我唔记得。那个条叫咩名 ？Sorry， 你可以揾下先。时光旅恋人之妻 ，Time Travel 男之乜咁样？我睇连我连本书都睇埋噶，都觉得哇，真系好捻惨啊！当然啦，佢仲有好多手本戏啦 ，Rachel Maddow 啦，有 About Time 啦 ，About Time 都 系 好好睇嘅， 哇，好轻快噶啦。跟住佢同呢个 Ryan Gosling 嗰个忘了忘不了啦， 系 嗰、那个又系觉得，即系咧 Rachel Maddow 其实佢唔靓噶。佢唔系典型嘅靚女，甚至乎佢以前咧一出嚟嘅時候，佢係 mean girl 啊，即係佢係嗰個 Lindsay Lohan 嗰套咧，有幾條女喺高中係八婆嚟，佢係金髮噶，佢金髮嘅時候真係唔靚，佢而家啡髮先靚啲。佢仲有同呢個 Robert Downey Jr. 同埋 Jude Law 咧做呢個 Sherlock Holmes 啦，即係福爾摩斯啦， 係啊，冇錯， 都有佢嘅，係啦。其實佢 大口妹啊，都係 個 口都大嘅， 但係佢有佢嘅 唔同咯， 係佢好，佢係好唔係真係好靚，但係佢嘅氣質都好優雅咁噶，佢個成個 feel 係同埋好可愛噶，你覺得佢好親切啊，就冇咁遠距離，即係嗰啲其實。Blake Lively 好远距离噶嘛，哇金发咁好 ，Angelina Jolie 都远距 离，即系好明星。佢其实好唔明星，佢好演员噶，真系 贴地啲嘅， 系啊，好贴地好多嘅。咁近年其实佢有一排消失咗，譬如之前咧一开始嗰阵时佢跨界嘅时候咧，系啊金发佢好核突噶，以前 系 啊唔靓噶，系啊。咁反而我系几中意佢之后有阵时啲戏系 down 啲嘅，冇咁 commercial 嘅。就好啲，佢自己都話佢揀嘅時候，其實Iron Man 又揾過佢啦，揾佢做啦，好多大戲都揾過佢，佢全部都推啦。 佢都係深啲頭髮好睇啲。 係啊，呢度啦，係啦，因為佢好多相整出嚟咧，唔知有冇足個感覺嘅，佢變咗金髮嘅話， 呢、這個真係唔好得。 係啊，大家如果 呢、這個好睇啲啊，呢啲 係啊， 即係喜愛嘅話就可以睇下啦。我最中意都係 About Time 啦。同埋嗰个好，我谂我睇过两次就唔系好敢再睇嘅《时光旅恋人之妻》，都系 好惨嗰啲啊！ 系啊，好 我睇过一次啫，嗰、那个 系点解咧？何必咧？咁咯，佢做得好好。 咁但系咧，佢咧令我谂起头先我哋讲 Anne Hathaway， 其实都系咁，唔系嗰啲传统嘅靓女，但系就做戏好好嘅。 系啊，但系 Anne Hathaway 再大胆啲，佢有尝试其他嘢嘛。 系啊， 但系呢、 這个大 但呢个 Rachel 就冇乜嘅，即系佢哦，我唔使啦。 Anne Hathaway 好大胆 ，commercial 嗰啲我唔使啦，我再做呢得噶啦，我唔等钱使啊，唔使嘅。即系佢有呢啲 feel 啊，可唔可以称为林间嘅 feel？即系唔想咯，都系回归翻屋企咯。 即系又唔使做大片嘅， 系啦， 唔 系 演戏 啊，佢系演员， 系啦，系演员啊， 有啲系咁嘅感觉。头 先 Blake Lively 嗰啲系明星， 嗰啲已经系唔同级数嘅， 系啦， 同埋佢拍烂戏，但系佢系明星，你要记住。 系啦， 系有啲系咁嘅，一线都拍烂片噶嘛，即系你都喂，咁你梁朝伟都拍王晶啦，系咪先？嗰啲 冇拍嚟噶， 唔系咁嗰个金手指都系差唔多啫。 咁有情饮水饱烂啲， 系 啊，行运超人咩话？ 每天爱你八小时， 系啊， 都好难， 系啊，就系咁咯。 咁啊，仲有冇鬼婆我哋未讲啊？ 唱歌啲唔讲啦， 唱歌 Taylor Swift， 我冇乜喜特别喜爱 鬼婆唱歌， 系啊。 Evelyn 我同学以前好中意， 系啊 ，Billie， 仲学佢嚟查呢个黑色指甲， 有听但系冇话好似追星或者有 有仲有 Lady Gaga， 我麻麻地， 麻麻地 系 OK 嘅， 听得即系有听过，但系唔会话 唔系唔系，我系中意佢做戏啊，因为嗰套戏 佢同嗰个 一个巨星的诞生 ，Bradley Cooper 系啦， 嗰个男人就 怀疑因为佢而佢嗰边散捻咗， 系啊系啊，怀疑咧， 系怀疑啫， 怀疑因为佢而散捻咗嗰边。 嗰个男人我 OK 嘅都 ，Bradley Cooper 好型嘅， 但系佢讲亲嘢都佢系 Raccoon， 但系佢一个系讲厨师嘅一套戏。下次我哋讲鬼佬嘅时候， 系我哋下一集讲鬼佬噶啦，你等下啦。 跟住唔知隔幾 大家有咩喜愛你就再 係咯，或者原來我哋喜愛啲你唔喜愛咯， 或者你喜愛啲有冇講呢個？ 咩？其實有好多嘅，譬如咩 Emma Watson 啊 ，Emma 仲有個 Emma 乜嘢？ 好多 Emma 係 Stone 啊，嗰啲我哋都冇講噶， 麻麻地 呢啲係我哋個人嘅喜愛。爱嘅一个 list 嚟嘅啫，你可以 可能有啲就其他嘅喜爱啦，你可以推推介下有啲。 Emma 都有两个啦，就 系啊，好多啊。 我即系嗰个阿边嗰个咧，吸血鬼嗰个女仔，嗰啲人都好中意，系啊。 Christian Stewart， 但系 而家我麻麻地，吸血鬼嗰个嘛， 还好啦， 红过一排， 咪就 系 吸血鬼。 系佢而家系啊系啊 系啊，佢做自己咯， 系啊，而家好舒服 啊嘛， 佢好舒服，系 系咯， 系套戏咯，佢唔系 The Crown 嗰度，系推套戏嘅 special， 系啊， 点解搵佢做唔得？ 但系真系几 似， 似 啊，佢好似啊， 真系几似喎，佢上晒妆之后， 我觉得荷里活嗰个真系 好犀利佢哋。 美術啦， 但 係 而家 Deadpool 套戲嗰個光頭嗰個女奸角咧，佢都係 The Crown 做 Diana 啦，又好似但係佢光頭，咦係呢個樣嚟？點解？ 所以咪話荷里活嘅特技好勁，即係佢哋嗰啲美術啦、化妝啊， 好仔細啊， 啲服裝 可以還原嗰個味道。 點講都有陣時咧，佢哋荷里活嘅演員咧，佢哋扮一啲真人或者咩時候咧，佢哋所投放嘅嗰個心機 好多嘅， 同埋嗰個專注咧，比我哋華人咧真係多。 唔係同埋你好。 我 觉 得资源啊， 我 觉 得 系 佢有好长嘅时间去预备做一个咁嘅角色咧，佢、 啊、 可以 好投入 佢个身影，或者佢点样去配合人哋噶。 但系香港可以一个月拍晒一套戏， 或者个头发点样染过啊，整过嚟。唔系香港冇咁冇咁咩啫， 唔系我都唔系 净 系香港，即系亚洲都好似。 美國嗰啲荷里活都有勁， 係 啊，做 唔 到推到咁極致咧，硬係睇都有啲甩漏， 或者會俾睇穿咗，係咪有啲嘢？ 唔話個頭咁， 同埋可能我哋又冇咁認識嗰個歷史咧，你會覺得 咁樣咩？ 係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如果譬如香港，因為你好熟嗰啲歷史啊嘛，即係可能譬如嗰個九龍城就唔係咁嘅，或者有一啲嘢，但係你外國嗰啲人，你戴安娜，你可能唔係真係咁咩噶嘛？即係有啲人好熟啫，有啲人唔熟噶嘛。 冇咁多穿崩啊！ 好啦，我哋下次讲鬼佬啦， 系， 下次大概可以噶啦， 系好容易嘅啦。阿牛好多名单嘅， 阿牛啲鬼佬多不得了， 咩鬼婆都有啊，好多啊， 系啊， 好啦 ，Hello， 拜拜。Yo，what's up？